心中困倦，我要再是细细平时，你到那乡把你耍去吧。 那我玩去喽。 Oh! 知不知意。 十桶快来，啊啊，十桶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起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试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哎， 好。 一路之上无尽大财，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？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。 我儿若有心事，只管对为父也讲。 女儿无有心事，弟弟但放宽心。 无有心事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看看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？ 女儿看呐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鲜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像春风，不应吹不去。什么好事啊？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像春风。 啊！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。不该提示到汉门。 门堂题词。 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啊，李大哥，我自己看看他们。 家公公，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？ 我家三代心机从未见过这样的病症 啊，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！